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至仁主曾教授古兰经，他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。日月是依定数而运行的，草木是顺他的意志的。他曾将天升起，他曾规定公平，以免你们用秤不公。你们应当秉公的谨守恒度，你们不要使所生之物分量不足。他为众生而将大地放下，大地上有水果，有花比的海藻，与有干的五谷和香草。你们究竟否认你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他曾用陶瓷般的干土创造人，他用火焰创造精灵。你们究竟否认你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他是两个东方的主，也是两个西方的主。你们究竟否认你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他曾任两海相交而汇合，两海之间有一个堤防，两海互不侵犯。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他从两海中取出大珍珠和小珍珠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在海中桅杆高举，状如山峦的船舶只是他的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，唯有你的本体具有尊严与大德，将永恒存在。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凡在天地间的都仰求他，他时时都有事物。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精灵和人类啊，我将专心应付你们。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精灵和人类的群众啊，如果你们能通过天地的境界，你们就通过吧。你们必须凭借一种权柄才能通过。你们究竟否认你们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火焰和火焰将被降于你们，而你们不能自卫。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当天破离的时候，天将变成玫瑰色，好像红皮一样。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在那日，任何人和精灵都不因罪过而受审问。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犯罪者将因他们的行迹而被认识，他们的额发将被记在脚掌上。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这是犯罪者所否认的火狱，他们将往来于火狱和沸水之间。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凡怕站在主的御前受审问者，都得享受两座乐园。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那两座乐园是各有果树的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在那两座乐园里有两栋流行的源泉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在那两座乐园中，每种水果都有两样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他们靠在用棉缎做里子的座褥上，有两座乐园的水果都是手所能及的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在那些乐园中有不是非礼的妻子，在他们的妻子之前，任何人和任何精灵都未曾与他们交接过。你们究竟否认你们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他们好像红宝石的小珍珠一样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行善者只受善报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赐予那两座乐园的还有两座乐园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那两座乐园都是苍翠的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在那两座乐园里有两栋泉源流出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在那两座乐园里有水果，有海藻，有石榴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在那些乐园里有许多贤淑佳丽的女子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他们是白皙的，是遮聚于帐幕中的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在他们的妻子之前，任何人或精灵都未曾与他们交接过，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他们靠在翠绿的座褥和美丽的花坛上，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多福在你具尊严和大德的主的名号。伟大的安拉，至实的语言。